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北京在经过了昨天到今天上午的一场降雨天气之后，现在城区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各位可以的话可以抬头看看我们的天，美得特别有层次。而且我从东边过来的时候看到了非常美的鱼跃蓝，对，我更喜欢把那一片蓝叫做鱼跃蓝，看得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对吗？不太好的是今天的这个阵风可能还会有七到八级，是还有一点小雨，然后还有一点降温。那么好消息就是明天中秋节当天晚上，北京的气象条件是非常有利于赏月的。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后半夜的体感是偏凉，各位也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在一个中秋的传统佳节里面，我们和家人的爱是不是更深厚一些？因为在一起嘛，那我们和伴侣的爱是不是也会更亲密一点？那说到这个爱字，它存在于相互之间，非常神秘，又非常普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那么在这个团圆又温馨的节日当中，我们不妨就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爱是一种什么关系。很多朋友都知道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我记得杨绛在《我们仨》这本书当中曾经这么写过，他说爱情就是经历未知，同舟共济。我想这应该是一种相濡以沫的关系吧。还有人讲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就像一条大河，如果哪一天它停止了流动，停止了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自然就会枯竭。所以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爱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首歌光听名字就觉得很美好，你熟悉吗？谭松韵《写春花》。 你说你觉得世界没有什么事情留恋，好像所有快乐悲伤幸福失落失望不再灵验。如果真的有那天连呼吸都变得讨厌，就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让你激动在你身边。想做吹风机吹你淋湿的头发，想做个冰淇淋冰凉你的身下，想做那半夜惊醒你的闪电还有红的门雷声，想做你冬天茶杯里面泡的茶，想做你聚餐花馆里面加的辣，想做你荒芜心脏重新接受暖阳开的那朵花。如果是幸福呢，会感到幸福吗？如果是好奇呢，想要去探险吗？如果是遗憾呢，会不会将它抱住多留一下？如果是拥抱呢，会感到安心吗？如果是感动呢，会流下眼泪吗？如果是我想的，能不能尝试让心跳动一下？ Oh pretty, oh pretty, can you feel lady? Oh pretty.Oh pretty, can you feel it dear? Oh pretty. 事物让你激动在你身边，想做一张沙发让你休息一下， 想做一把牙刷亲吻你的嘴巴， 可无奈我只是个不会表达爱的那颗哑巴， 想做你脆弱时候胸怀去的家， 做你心里色彩最温柔那幅画，如果再炽热一点是否能够让 在这样的节日气氛当中，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之下，你有感到幸福吗？你有感到美好吗？这首歌我想了很久，特别配搭今天的这种氛围，这种节日的味道，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非常的轻快。两位温柔的女生也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好像在这个假日里面，我们可以卸下暂时的疲惫和烦恼。没错，我们想要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陪伴在彼此的左右。其实这样的话听起来就会让人感到一种满满的温暖和浓浓的爱意。我说的没错吧？对吧？就像歌词里写到过的，说做你心里色彩最温柔的那幅画。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事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我们，花草虫鱼，还有身边的那些好朋友爱人亲人。当你情绪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像这样的一些他们都在用温暖又可爱的方式陪伴你，治愈你。假期里不知道你是不是感受格外深厚呢？其实音乐就是这样，当它响起来的时候，你感觉眼前的世界突然都被照亮了，生活当中也充满了爱。而爱不就是从这样的一些点滴的陪伴当中渗透出来的吗？所以在这个假日里，我们希望来自于身边的爱给你带来快乐。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歌手陶喆，1997年发行的一首单曲《爱很简单》。 Come on now。 这首歌也是电影《单身男女》当中的插曲，一首慢歌，钢琴铺垫的底色，搭配着一种很真实情感的歌词，很容易的就唱到了每个人的心底，对吧？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用简单一点的方式来表达，可能最直指人心，最诚实，你说呢？ 这爱你的权利。 欢迎大家此刻下载听听 FM，在我们的专属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山外有山说，爱是一种平等美好的关系。6466说，爱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吧，爱是相互的包容。北京五号线说，爱是一种陪伴，一种分享，一种相互的支撑。5155说，爱是一种收获和付出。宝姐姐讲，爱是满足感和幸福感咯。秦未了认为，爱是一种加法关系，他认为1+1=2的。向着阳光说，爱是一种欣赏，也是一种宽容。草球也争春，爱是离开了会思念，见了面还会掐，真是这样吗？哥大爷说，爱是一种在细微处的关怀。叶琳讲，爱是和谐平等的关注。你认为呢？ 海风吹过的夏天，仿佛从来你都在我视线，晚安前想念，闭上双眼，浓烈的相见，看见女孩子般微笑的脸，再靠近一点，幸福无限蔓延，心开始悄悄在改变。你是否用心发现？我猜你也想靠近吧，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直到你低头就闻到我长发，这想法只需要你一句话。更靠近吧，两手的热量把距离都融化，在你身边黑夜就不会害怕，你说好吗？要等我下下一刻下一秒有你回答。 笑的瞬间，吻我的脸，世界都在变，唯独你傻傻的在我身边，外面太危险，我们勇敢一点，心开始悄悄在改变，你是否用心发现，靠近吧，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直到你低头就 来自歌手罗振环的《靠近》，是《爱情公寓三》的主题歌。大部分人可能对于《爱情公寓》应该不陌生吧？这就是讲了一群年轻人发生在一座公寓里面的点滴。当然了，少不了爱情。很多人也都在那些年里非常希望能够像电视剧里面唱到的那样，有着三五个无话不说的，也可以打打闹闹的好友，也能够碰上自己的真爱。没错，我觉得感觉那就像是我们对爱的一种追求的浓缩吧。虽然有时候你会遇到挫折，但是那份互相帮助又互相看似好像是嫌弃的爱，现在想想真的是很能让人动容的。 开始慢慢的喜欢你，你让我很好奇、yeah, 整天在我脑里怎么都想见你、对你的想念越来越情不自禁，我的心被上了锁，只属于你。带你去看那片大海，数着满天的星星。海风吹乱着你的发，美得让我好奇。你是我唯一想要了解的人啊，想大声说出对你的那句情话，轻轻的吻你一下。So sweet and beautiful, my baby. 陌生到熟悉、是否你也相信爱都是天注定、对你的想念越来越情不自禁、我的心被上了锁，只属于你、带你去看那片大海，数着满天的星星，海风吹乱着你的发，美得让我好奇。你是我唯一想要了解的人啊，想大声说出对你的那句情话，轻轻地吻你一下，你会愿意吗？ It's all so sweet and beautiful、你是我唯一想要了解的人啊，想大声说出对你的那句情话，轻轻地吻你一下，你会愿意吗？ so sweet and beautiful. My baby. 首带有一点电子风元素的歌，来自歌手陈诗安带来的《唯一想了解的人》。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人，那应该他对你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吧。我觉得陈诗安的情歌给我的感觉是，用一首歌名来说吧，像雾像雨又像风。怎么讲，就是你既会有触碰到他的温度，也有下一秒就好像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消失感。我想这可以用来形容正在热恋当中的恋人吧。今天我们说爱的关系，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嘟嘟发来了一张，这是对盲盒的爱，对吗？我觉得很好。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比我年轻小很多的一个同事跟我来说，说自己现在好像觉得有一点单身，有一点抑郁，有一点小小的失落感，看看我身边有没有合适的男人可以给他介绍一下。我后来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有过那样一段时间。借着刚才嘟嘟发来的这个盲盒，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在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热爱的，我们把每一份爱都给他爱好，认认真真的敞开了的去爱。我们这一世会经历很多的爱，那么我想不用去抱怨现在的，也不用去希冀未来的还没有来到的，这样的爱便好，你说呢？请未了说啊，明天的节目是不是正常呢？明天我们节目是录播，但是也很建议大家来听一听录播版的中秋特别节目，而且更建议大家是明天，各位明天一定要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在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了月光音乐会，将会在明天浪漫上演，郁可唯、飞儿乐团啊、耿思翰还有姚琛啊、周慧都会用好的声音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暖又幸福的中秋。而我们这一次的网络和广播同步交融的这个融媒体音乐会，也将第一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的玩法，大家想来感受一下吗？我们这次的月光音乐会将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的直播，同时也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来进行音频的直播。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记得这个时间，明天晚上的6点到8点。中场前的这一首，我们来听《Reality》。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首来自法国小天后 Alice 艾丽姐翻唱的歌曲，翻译过来叫《美丽的海岛》，原唱是麦当娜。跟原版比起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版的翻唱其实是更有节奏感和活力的，而且在流行舞曲的这个架构上面引入到了西班牙风情的这种元素，我们可以更加觉得有那种强烈的调调，更显得拉丁味道十足，对吧？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家的感慨真的是挺多的。对于爱，谁还没感受过呢？谁还不能发表几句感慨呢？如果你想好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专属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欢乐咖啡时光说，大爱无疆，小爱暖心。安迪路，爱有很多种吧，喜爱、心爱、疼爱、溺爱、被爱、挚爱等等，有好多种关系，但是无论哪一种，不会爱自己，一定不会爱别人。谢谢你安迪，要借助我们的节目祝福会遇见你聊天室里的所有的好朋友中秋快乐，幸福开心。同样遇见你我也很暖。 Hello Sub 说，与子女之间应该就是有时候吧，给你气得牙痒痒的，然后呢再然后呢就只能是自己痒痒了。我是铃铛，配发了一张小图，很形象哈，是一男一女坐着荡秋千，很简单。下面的文字是说，如果是和喜欢的人，旅行目的地可以只是楼下公园里的那个秋千，特别好。很简单，爱就是这样简单的，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对吗？ 我没有那么想你，那只是偶尔醉意会催人提起，问你在哪里来聊表我心意，思念会累积，一望无际。的心里，我当年扶着妻离开了你，我骗过了自己，忘了你。 我当年 提起，问你在哪里 来聊表我心意。 猜的没错，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刘惜君的《聊表心意》，看似很温情的曲调，其实是有一点悲伤的感觉的。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接到过的一个怎么样咨询电话，对，我只能这样讲。我觉得随着年纪大了以后，身边各种各样一些年轻的朋友都会来问我一些情感的处理方式，也好也不好哈，这个成为了大家情感的一个垃圾桶，什么困惑都可以来跟我聊两句，跟我讨教一下，我那么有经验吗？他是跟我说最近结束了一段亲密关系，觉得自己很头疼，很过不去，放不下。其实我觉得真的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很好去结束的话，好像也往往难以开启下一段的关系。不然就有那么多的朋友说，结束了一次恋爱之后，那么下一次可能要隔很久很久的时间。那你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你的上一场结束的不是那么让自己满意。我一直觉得，如果一段亲密关系是用一个很糟糕的结束，有一个很糟糕的结束哈，那么可能下一次你遇到的就是一个强迫性重复的再现。而一个好的结束当中，也会见证你的智慧，也会见证你的勇气，而更可以为你下一次自我成长开启一个新的方向。你试试看，来自高度成熟的结束好吗？优雅的告别不好吗？真的那样的话，不至于击溃自己，也不至于击溃别人。我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成熟的，才是清澈的。今天我们在一个团圆的日子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爱的关系，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享受了那么多年的爱， 包围在那么多爱的关系当中，你的感慨会是什么呢？你是爱的小心翼翼，还是爱的坦荡又大胆？跟我说一说，回忆一下好吗？那些心跳的证明。 我和你的距离一眼无法看清，所有复杂情绪莫名都因为你。我以为的差距不过是背对而已，平行线交汇瞬间是你才有的奇迹。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告诉我都是心跳的证明。那些回忆很清晰，谁都不能否定，世界的交界穿过山就跨越。 I miss you, I miss you， 你慢慢的靠近，我承认这是心跳的证明。这次换我走向你，这不是恶作剧，你是我最难。 这首歌《心跳的证明》，歌手刘仁宇，这是为电影《一吻定情》配唱的歌，真挚当中带有一点小个性的嗓音，给我们唱出了内心的那种复杂的情感。我想可能在无论在哪个星球上面，可能没有哪个星球有像地球上的人这样有如此复杂多变的内心情感，也基于此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丰富，不是吗？我记得在这个一吻定情之后，有一个朋友还曾跟我讲过，他说他在看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以为是说在爱情的长跑当中，女主是那个苦苦追求的一方，但是多年之后再来看，其实你会发现男主也一直在放慢脚步，在终点等待。爱真的是一种互相默默付出的关系，对吧？这种付出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大声宣告，只需要把藏在心底的那些小心翼翼加以呵护就对了。所以我们说这种默默的付出其实是一个人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我是这样认为的，你呢？今天我们说爱，相信各位身边接触过的那些所有的爱，给大家的感慨真的是挺多。爱的力量真的好伟大，在所有我们回忆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往昔的时候有哭过， 有效果。真的希望大家在所有的这些之后都能够收获一份特别重要的属于爱的勇气。无论我们经过生活的什么样的伤痛，这份勇气我们始终不能丢。这一首来自逃跑计划。 疼吗？你的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十年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喜之音在南明无际， 来自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高超的表达技巧，就只是用这样很简单直白的词给我们细细品味着那些闪光的回忆。哎呀，我们节目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短？我一直觉得每期节目都不够说，不够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真的最后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一种爱叫做陪你聊天，就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人说说心里话而已。这个能陪你说说话的人，我觉得比看电视吃饭更重要。有事的时候聊聊问题和出路，没事的时候聊聊孩子，吵吵架。希望大家可以从生活的细微当中体会出对方对自己的那些爱意和关心，希望各位可以在余生当中可以找一个聊得来的人在一起谈天说地，好吗？感情是一种相处，没错，陪伴是一种细水长流。愿你找到一个愿意和你聊天的人，好吗？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再次祝你中秋快乐。最后的这首歌来自许哲佩，《日光恋人》。 星空下，随着微风流浪，飞机飞过一整片温柔彩霞，你说走吧，一起去流浪，当作我们的蜜月旅行吧。你像太阳，总贴心温暖，是你给的爱那么深刻。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